所不理长街，还记得街灯照着一盏黄，还燃亮那份未温的荡荡，剪影的你轮廓太好看，凝住眼泪在细看。望着天地，仿佛也想不起自己，连未忘相约看漫天黄叶远飞。就算会与你分离，猜绝的戏，决心忘记我的气。明日天地，只恐怕不出自己，仍狂跟你约定，假如。 的天气，冷冰冰。